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是金级订户或者是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除了可以享有银级订户的优惠之外，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都可以得到7折的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第三种就是钻石级的订户，每个月给$100的，即支持我们$100的，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一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好，第二節回嚟。 好，第二節回嚟，跟住呢， 跟住好，读来就大明天子遭刺客，上下反转乱军心，九州本来要小心，变卦转爻此际间。 大明天子遭刺客嚟讲呢，就可能是一个隐喻的。即係嗰個隱喻嚟講咧，就會唔會即係現今嚟講個政府嚟講咧，就已經可能咧，因為唔係咁得民心啦，好多人都係想會改變嘅。咁點解會上下反轉亂軍心啊？即係就會咁嘅意思啦。咁如果我哋用近呢幾日嘅即係分析嚟講咧，咁其實嚟講就啱啱即係中國大陸裏邊有好多即司法系統啊，係嘛？咁同埋呢個那個姓孫那個啊，咁啊，即係都有異動啦。咁係咪會擾亂咗佢哋嘅軍心嘅意思咧？會唔會係咁樣咧？係嘛？ 咁但係呢個有機會佢亦都係如果宏觀啲睇，梗係睇個局勢好大局去睇啦，成個版圖嘅中國去睇啦。咁你話如果淨係香港嘅話，咁其實亦都可以反映到。好多即係亂軍心，即係會唔會亦都係代表 紀律部隊裏面上下 人心惶惶， 係 啦，唔得齊得，上下反轉 出現， 仲有佢上下反轉， 即係會有啲亂局嘅出現，咁嘅意思係咪咧？咁解釋咧，即係我哋咁樣去睇啦嚇。咁但係九州就好明顯係指中國噶咯，因為以前我哋中國嚟講亦都分開九個州啊嘛。咁啊，本來要小心啊，呢個要一個提示嚟嘅。嗱，變卦轉爻就此際間。邊瓜磚咬嚟講咧，我係相信嚟講咧，可能係講緊今年嘅直年瓜啦。磚咬嘅時間喺呢個時間會轉啦，係嘛？ 咁亦都可以喂，咁文王卦會有動咬變咬噶嘛？ 都會變一變嘅時候， 變咗就第二樣嘢噶嘛？咁變乜嘢咁解咧？嚇！咁呢啲就睇埋下四句就2020。嗱，呢個2020第二個二咧，佢係二樣嘅二啊。 2020都可以解到係20個喎。20個2020嚟擾亂喎。 多來擾啊！2020多來擾啊！奇幻事情多紛紛，美好境界真出位，不如預算事出人。咁呢個2020嗰啲嘅二字係。是零二的二嚟嘅喎。 嗱，呢個我自己的看法咧，20會唔會係等於20咧？20嚟講，即係唔同嘅 another， 即係其他嘅嘢嚟會嚟。 但係嗱，我哋拆字咁解，二呢個二係田字做個共字。 係啊，係啊，係啊。 系嘛？咁系咪呢？喺呢度有个意思喺度咧？ 有啲隐喻。 系啦，一个田字，一个做共字噶嘛。 有啲隐喻啊，咁样。 即係你寧多來擾，係來擾即係干擾嘅意思啊嘛，係嘛？咁啊，即係話有一大堆嘅異靈嚟干擾嘅意思啦。咁啊，你話奇幻事情多紛紛嚟講，即係有好多變幻嘅事情咧。 奇幻嘢而家好多啦，包括天氣啦， 係啊， 人啦，係嘛？ 好多好多好奇妙。 明明啱嘅嘢變咗錯啦，錯嘅嘢變咗啱啦，係嘛？咁呢啲仲奇幻啊？ 今年庚子年嚟講係一個叫做係倒騎年嚟噶嘛？ 係啊， 全部嘢係倒轉，即係好似咩叫倒騎咧？倒騎嚟講咧，即係個人咧騎住只馬咧，個頭唔係同只馬的方向的嘛，個人的頭咧就向住個馬個 pat pat 噶嘛，咁咪叫倒騎咯，亦都係叫做倒騎龍啊嘛。今年嚟講就係咁嘅意思啊，已經係 啊。咁你好多嘢而家係調轉曬噶嘛，幾奇異啊，奇幻奇異啊， 講嘢啊、做事啊嗰啲全部係調翻轉曬。 因為你而家香港係好多好有智慧嘅人管治緊噶嘛，嗰啲好叻、好有智慧噶嘛，啲嘢好多都調轉曬噶嘛。咁所以你話係咪奇幻事情多紛紛啊？咁仲有就係美好境界真出位嘛，不如預算事出人啊嘛。咁點樣美好境界啊？ 美好境界嚟讲，即系大家都期待一个 美景， 美景啦，即系一个安定啊，或者甚至乎嚟讲，即系一个太平盛世嘅咁嘅意境啊，真出位啦，希望系可以做到。不如不如嘅意思嚟讲咧，其实就系冇办法预料到啦，系嘛？预算冇办法预算到系乜嘢？事出人嘅意思就系咩咧？应该系从事一个事件或者发生一啲事咧。然之後出現一些真人出嚟，你一定會是咁嘅。即係有時咧，睇中國歷史，我哋都會點樣亂世才會出到英雄噶嘛？係嘛？好多時都會係咁，亂世亦都可以出英雄，我亦都可以咁講嘛。咁你不如預算事出人，即係話你根本都預料唔到嘅，就可能喺呢個紛紛擾擾呢個咁嘅時勢裏邊嚟講咧，真係出咗呢一真人出嚟啦，係嘛？即係會唔會係咁樣咧？咁即係我哋睇落就似啦。咁啊，因為點解咧？若果你話要嘅從一個大圍嘅一個歷史嘅格局去睇咧，咁你的確係歷史上面嚟講係某一個時代嘅時間，咁會真係會出一啲驚世嘅人物咧，你先可以將整個亂局去平定噶嘛？係嘛？即係你依家呢個時計時勢嚟講，其實大家都深知噶啦，都唔使點去解讀啦，係真係依家嚟講係比較亂嘅。咁比較亂嚟講，應該係點樣係將呢個亂局去擺平呢？就可能真係要出一個真人出嚟先可以擺平得到。 神人啊， 可以話叫神人啦。咁我哋要睇到，我哋有時我哋睇機文嚟講咧，有啲係好顯白、好顯白嘅；有啲嚟講咧，有啲暗喻或者有啲叫做隱喻咧。咁我哋去試圖依家去解讀啫。咁啊，字面砌出嚟就係咁講啦，即係話。我哋不如預算，我哋都唔諗唔到嘅想像或者唔知係邊個，但因為一件事件或者一個局勢，先能夠造就到一啲可能英雄人物或者造就咗一啲領袖嘅人物嚟去擺平嘅，係唔同嘅喎呢樣嘢，係咪？即係咁樣講。咁啊，跟住嗰句説話嚟講就 再有軍隊有何用？事情未扭当世局，十三吉祥吉星耀，可保一月平安稳。 嗱，咁意思就好明显啦。如果我哋咁讲，即系如果喺古代一定系用军队啦，系嘛，冇公安噶嘛，以前嚟讲都。 啊，呢个牛字应该系可保一牛系嘛？ 一月啊，一月。咁个意思嚟讲，即系话，即系就算你点样有军队喺度都冇用噶，咁个事情都唔会喺当前嘅世局咧，系都系扭转唔到呢个局势咁样。咁但係就好得意喎，十三吉祥吉星耀。嗱，咩叫十三吉祥吉星耀咧？咁即係話有十三粒星出嚟啊，係咪？十三個嗱，政治明星啊，定係電影明星啊，啊，定係一個某一個範疇嘅一啲一啲閃耀嘅人物出現咧，咁樣。啊、有十三粒喎，記住呢個數字，我覺得呢個數字可能好特別嘅喎，係會唔會又出咗十三個人物出嚟咧？咁樣係嘛？咁樣，但可保一如平安穩，一如咧呢、這個就係講香港啦。一如其實就係一個地方嘅意思啊嘛，係嘛？一個細細嘅地方就一如啦，即係話有十三粒吉祥嘅吉星照耀咧， 就可以保一隅平安。依家系咪三司十三局啊？即系会唔会系十三个局都要变啊？会唔会？即系要咁样先得嗱，不妨考虑一下喎。其实讲真嘅，你如果你个基民系咁样讲，就系、是、我唔记得系咪三司十四局定十三局。即係如果我哋嗱，即係正如我哋嗰次誒長洲， 我記得係十三個， 十三個。即係我哋嗰次地震，我哋都講咧，因為地震震為震卦啊嘛。咁你先天八卦嚟講就係四啊嘛。咁我哋講可能會有四個官員會有調動啦。點知道有五個喎？咁有啲人同我哋講啊，原來有一個係平調，係嘛？咁啊，即係應咗個卦象。咁呢個十三吉祥嘅吉星耀嚟講咧，會唔會就係代表咗十三個人物啊？会出现啦，喺边一个范畴出现咧就唔知啦。咁啊，我哋都系会知道就系因为呢十三。 咁你可唔可以调转大型啲睇下十三个国家咧？ 十三个国家都可以，你可以咁样去睇嘅。咁啊，可保一如平安稳，可保一如平安稳嚟讲，大家可能都会意会得到咧。应该系指香港。 因为佢事前有讲到系再有军队有何用嘛？事情未扭当世局嘛？ 系 系嘛？咁佢同军队有关噶嘛？咩事会有军队啊？只有国家先有军队嘅啫。是吧，咁再有军队有何用，即係好明显呢度讲到就算你有军队又如何。 纪律部队都得㗎。 係呀，都可以咁讲。 即係我哋喺紫微斗数里面讲破军，你可以讲係军队。 因为佢亦都有。 都可以讲纪律部队。 係啦，佢亦都讲到就係话，因为事情未扭当世局嘛，就算你有军队都冇用㗎，你扭住唔到呢个世局㗎。係 咪， 咁就好似你啱啱讲啦，十三吉祥吉星耀，咁呢个十三系代表乜嘢啦。 十三一个数字嚟噶吓，十三呢个数字嚟讲系比较圆啲嘅。 可保一如平安稳，咁即系话有呢个十三系人啦、啊，国家定一话其他嘅一啲物件咧嚟代表，或者一啲局啦，系嘛，或会啊咁样嚟保咗呢个平安咧，系嘛。咁我哋再睇埋咧，就旱灾谷物无所收。衣物貧貴又要小心， 呢、這個又講翻呢個民生咯，又突然之間又轉翻去民生。 世事如煙，霧茫茫，朦朧神景啊，海市蜃樓嘅神，神景現一端， 似乎係假象喎、 啊。係咯， 啊，海市蜃樓， 因為你好用唔用呢個神啊嘛，係嘛？朦朧喎、啊，仲要朦朧神景，即係你都睇唔清楚嘅、啊、喎， 完全睇唔通，睇唔到。 即係旱災谷物無所收喎、啊，咁即係話。讲翻咪失收咯， 失收啦，系嘛？ 农作物即系好似睇翻我哋啱啱睇到嗰啲，系啊，啲田地都变晒雪啦。咁当然啦，你就即系如果种植大米谷物嘅地方，国家都好多，譬如泰国、越南啊都有啦，系嘛？咁啊唔系净系大陆啊，咁但系而家佢亦都好明显讲到就系旱灾嘛，咁之前地母经亦都有讲呢样嘢，咁佢呢个经文亦都提及到旱灾谷物无所收，即系收成期，即系秋天啦，系嘛？秋天系一个秋收嘅时节啊嘛， 秋收嘅时间啱啱 系啦，咁呢段时间咪 衣物贫贵要小心啊！但系最近嚟讲，我发觉好多零售店嚟讲减价减得好紧要啊！但佢呢個當然唔係咁講啦，個衣物貧貴要小心，其實都係反映咗一個經濟環境嘅意思。 咁我會覺得佢衣物可以包括埋一啲叫做衣食住行嘅， 衣食住行 唔 係 單單衫，喂衫嘅，我穿翻舊衫都冇問題㗎，係 咪反映咗整個市面嘅市道嘅情況係咁樣。 係啊，即係物價貧貴啦，或者叫做係嘛，世事如煙霧茫茫嘛，其實就係講其實世事都係一個好似煙霧。 看不通看不透、 啊、甚至乎会散的 朦胧神景现一端，即是说朦胧神景海市蜃楼大家都知道是假象啦，假象来讲还是假象还要很朦胧，即是看不清楚前面来讲就现一端嘛，即是 在某一个地方即是、出现的时候都看不清看不透这样。但是来讲就后面那几句呢就女祖呢是对人呢是一种警示的作用和一种提点，他是怎样说呢，他说欲求平安就多修善， 都是善事， 都是善事，即是人真的要善心，即是我们经常都这样说，你要用个善心去做事才行，我们所以要这样说，五行正气不犯侵， 即係你嘅人行得正企得正嚟講，就唔會受到任何嘅唔好嘅氣場去侵犯到你嘅， 包括邪氣， 包括邪氣。咁但係依家嚟講係邪氣當道啊嘛，有時冇得講嘅。我哋成日都話，因為咧邪道點解會有正道出現呢？我曾經解答到一個問題，正道嘅出現就係因為有邪魔外道出現啊嘛，所以先要有正道出現啊。咁五行正氣譬如不犯侵啦，咁心善就扭轉就醜陋境，即係話。如果大家都是用一個好用一個心善心，我哋嘅困境或者困局嚟講咧，就好容易可以扭轉翻過嚟嘅。啊，咁所以點解嚟講咧？我哋個標題就係話咧，春温之後嚟講就要急收得啦，係急喎，唔係勤添喎，係要快啲喎，係嘛？咁大家都希望大家都意會到點樣嚟呢個得收得啦，係嘛？咁我哋有個德行先得嘅。啊，咁啊造化變身亦由人。即是说后天来讲的变化和气运呢都是由你自己操之你的手。 即是选择权。 是啦没错。 我成日都讲选择权。 我成日都讲这个后天运。后天运来讲就是操之在你的手好不好、啊、有缘初一再开始啦，点醒各人痴与分。其实女祖呢这篇的基文来讲的重点最后呢，其实呢整个世界，即是我们总括来讲整个世界是纷纷乱乱的，香港亦都是。咁啊，民生啊，同埋經濟嚟講咧，亦都係喺今年嚟講係真係一個困境啦。咁但係女祖亦都係喺最後嗰幾句咧，就警醒咗世人同埋提示咗我哋咧，我哋要勤修德行，亦都要以善心啊去管治。咁咧，所以個環境啊，即係一個外部我哋依家遇到嘅困境咧，然之後可以扭轉乾坤。 嗯，冇錯。 即係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好冇？咁好啦，嗱呢一段第一段嚟講咧，咁我哋就同大家即係一分享咗啦。咁跟住之後嚟講咧，佢亦都係又過咗一個月之後咧，亦都有第二段嘅出現喎。咁啊，第二段咧，我哋開始去解讀一下咯。 熒光幕嘅右手邊 啊，咁啊有一條比較大啲嘅嗰四條，一開始咧就香港境外就 橫觀視，中東未能把戰停，係嘛？ 公元在前，來事後。人我出手，呼和平喎， 換和平， 換和平喎。咁你其實見到呢一個嚟講咧，就話就唔係睇香港先喎，先睇就睇中東喎。 中東局勢， 中東嘅局勢不嬲都未停過，係、嘛？年年都喺度打緊 嘅。所以中東未能把戰停。 係咯，零星作戰都有。公元在前來時候，公元在前咧，即係已經係。上了呢一個板機嘅咯，似乎都 落曬彈藥， 落曬彈藥嘅 拉定功嘅啦。 人我出手換和平喎，咁啊人我出手換和平嚟講就似乎喐唔到咁就喐唔到喎，大家都唔希望打嘅意思喎。好啦，跟住嚟講就選美盛事多緊湊係咪？ 係啊，咁啊張燈結彩耍金錢，對手無力作反擊，國運如此衰未停喎。 哇！ 呢、這個國運係邊個咧？ 呢、這、一個國運嚟， 因為嗱，佢有我哋睇翻前兩句啦，選美盛事多緊湊，張燈結彩耍金錢喎。選美盛事喎，係乜嘢同選美盛事咧？咁當然嗱，我嘅理解呢、這個選美唔會真係選，譬如選港姐、選乜姐、乜姐、亞姐、華姐嗰啲啦，係咪先？呢個選美係咪同一啲選舉有關嘅嘢咧？ 同選舉有關係嘛？ 會唔會咧？ 張燈結彩耍金錢喎，即係好鋪張嘅咯，係嘛？對手無力作反擊喎，對手嘅對手係指邊一邊對手咧？ 唔係自己對手喎、 啊，唔係自己嗰對手喎、啊，對手嚟講即係同你競爭，同你競爭嘅人喎、啊。的意思 或者國家呢、因為他這裡寫著國運如此衰未停嘛，那選美盛事那會不會是講美國大選呢？ 美國大選 是今年的嘛， 美國大選是啊但是香港似乎都好像九月又有一個選舉， 是啦，又有一個選舉啊， 似乎是不是暗喻著這個選舉不是選美呢？是不是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但是你說講回香港大選，香港這個嚟緊今年嘅立法會選舉，咁因為呢度係佢第一個標題寫住香港境外橫觀視啊嘛，咁佢呢個選係咪代表香港咧？即係講緊香港嘅選舉咧？ 嗯。 啊 張燈結彩灑金錢，咁啊緊噶啦，你選舉一定係要使錢噶啦。啊，對手無力作反擊，咁呢個對手係乜嘢咧？ 對手係個資金邊邊咧？ 系啦，國運如此衰未停啊！ 國運就一定是跟我哋依家國家有關係噶嘛，就一定港運就係講香港啦。國運嚟講一定是跟國家有關，因為如果你話講到選美嚟講，即係你話會唔會係美國嘅問題係嘛？定係講中國咧咁樣係嘛？ 定一話關乎香港今年個立法會選舉啦。 係啊，冇錯啊，呢個嚟講，大家可能要細味一下啦，係嘛？因為可以解讀嘅，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呢一個， 係嘛？即係佢所謂舉一反三咯。係 啦，舉一反三，大家意會到啦，不可言傳，但只可意會。咁啊，跟住落咯喎，燈火浩劫。 燈火浩劫即將啟，無端新事擾太平，庚子艱辛厄運烈，此起彼落未能停。 咁呢四句就 好明顯啦， 好明顯啲啦。燈火浩劫即將啟，似乎嚟講，即係話咧個劫數咧，仲係可以就翻翻又開始啦。無端新事擾太平嚇，咁啊庚子艱辛就厄運年啦。咁啊，如果似乎嚟講，女組呢個簽文咧講到今年嚟講咧，就此起彼落就未能停。就似乎整個庚子年嚟講，都會係一個 爭拗不斷、 爭拗動盪嘅局勢之中。咁跟住啦， 京城運動來推遲，同病相連奈何然？感嘆事情多準備，未能圓滿把事完。京城運動來推遲，京城運動來推遲。 呢、這個運動嚟講， 係唔係講 東 奧啊？ 東奧 咪推遲咯，京城啊嘛，東京奧運啊嘛。 京城 東京嘅一個城市嚟噶嘛。 你可以咁樣睇，但係呢個運動因為好多社會運動又 係。因為佢第二句寫所講同病相連奈何然啊嘛。同病相連咪講嘅疫情啊，奈何然即係好無奈都要延遲啊。 即感嘆事情多準備，即係準備咗好多年嘅啦，未能圓滿把事。嗱，呢個似乎好似係講緊奧運喎。 係啊， 似乎佢已經提咗即係奧運。 咁咪對應翻我哋之前都講啦，即係有啲人就問我哋，喂， 攞唔到金牌。 係啦，唔係呢個東奧搞唔搞得成噶？即係有啲係問過我㗎，亦都有啲師弟係問過我嘅，咁都係嘅。我話唔使諗啊，呢個東奧搞唔成啊，咁啊會唔會係呢一個咧？咁對應翻，咁然之後我哋睇落去咧，就借屍幾首玄妙步，詳盡事情未能言，參透當中玄妙意，定能明白神仙言。 咁啊，呢幾句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唔會説得咁明白㗎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理解。咁啊，跟住落嚟咯，跟住就係、 是、目下面前多驚恐，有病冇病同一言，修心行善神明佑，滿業在身厄運前。 咁呢四句就亦都又係作出一啲對世人嘅一種 警示。 警示啦，又係目下面前多驚恐。咁當然啦，咁如果大家睇到 即係好擔心呢個疫情啦， 呢兩個月嘅疫情嚟講都係非常之恐怖嘅，即係你無論話中國也好、歐洲、美國都好嘅疫情都好，因為都死咗萬萬聲噶啦，死 咗都已經係 好多啦。咁啊有病無病同一言，咁啊講得啱喎，有病嗰啲嚟講同埋冇病嗰啲都影響好大喎，咁咪同一言嘅意思咯，係嘛？咁啊修心行善神明佑。咁啊，即係照大家嚟講啊，修心行善啦，咁啊有呢個神明可以去保佑。嗱，其實嚟講咧，咁我有一日咧，我就同一位研究佛學嘅一位佛友即係傾偈，咁我就請教佢，即係以佛家嚟講，即係打開，即係我哋誒岔開嘅話，以佛家嚟講咧，就話佢哋認為佢哋嘅佛學嘅理解啊，即係佢哋所講咧，即係所有病都係來自業噶嘛。即尤其是係瘟疫嚟講，都係來自業嘅。咁呢個業嚟講咧，就佢即係就 癌都係啦，生 cancer 嘅人都係因為有業喺身。 佢話因為滿業在身就厄運前啦。咁好多時候，因為呢個業嚟講咧，我哋咩叫造業咧？其實業嚟講係人做出嚟噶嘛，係嘛？咁你話呢個滿業在身就厄運前，咁啊一定係噶啦。如果你成身都係一個業障嘅時候嚟講，個運一定唔好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有時都會咁樣講，咁當然啦，有人信有人不信，即係正如我哋宮燈也好啦，咁有人都會質疑就話，咁如果宮燈咁勁嘅，咁啊唔使 研發疫苗啦，咁樣講，咁我只係咁講，你信則有，不信則冇咯，咁啊，係嘛？ 咁但係咁講啊嘛，你有病睇醫生正常嘅喎，只不過就係話你嘅業重嘅話，你得到呢啲惡症、惡病， 咁我 係比人哋高咁解啫嘛。 我哋有時我哋睇啲海外文章，咁誒發覺有啲美國嘅科學家點解佢最近去研究佛學咧，就係研究用科學嘅角度研究因果啊嘛。佢研究因果嘅就係話好玄妙咁啊！因果呢樣嘢 嗱，你講因果，我諗起一個事實喎，一個真係事實嚟㗎。因為呢個事實咧，好巧合地係我見過幾次發生喺唔同人嘅身上。 嗯， 有啲當然就敵不過個病死咗，有啲啊仲在生嘅。咁係咩病咧？腸癌咯。 嗯。 咁點解會得腸癌呢？咁我睇翻佢之前啲生前咧，或者佢本身嘅行為咧，佢做人嗰個對於錢嗰方面咧係有入冇出嘅喎，即係著數佢係攞曬，佢又唔會蝕俾你。咁好啦，腸癌就係令到你咩啊？有入冇出啊嘛，係咪先？咁你話係咪因果啊？ 冤孽係 嘛？ 冤孽。 咁我眼見有幾個噶啦，真係識嘅，識嘅或者朋友嘅朋友嘅，都曾經都係聽過同埋見過呢啲咯，嚇。咁所以你話信唔信咁解嘅啫啊？ 好啦，跟住就係言猶在耳，就果斷行啦。行善心善就事能穩。心动神之神明鉴，再劝凡人勿如痴。咁啊，女祖咧呢一个提示咧，即系再三番四次同大家要讲一讲，就系话咧行善、心善、事情，然之后先可以挽救同埋挽回嘅。心动神之神明鉴，你个心一动，我哋成日都话啊，有 天知地知啊， 系啦，天知地知，神明知，神明鉴嘅意思嚟讲咧。是蒙住你啊！ 即系好似成日都听到或者有人讲喂，你唔好谂住你喺密室入边做衰嘢啊！家人老啦，杀人放火冇人知啊！天知地知啊！ 有神明睇住你， 你唔好谂住喺个密室入边就冇人见啊！ 呢个鉴字嚟讲，其实系 CCTV 嚟噶嘛？ 系啦， 啊，你打烂咗个真嘅 CCTV 咧，其实个神都知噶嘛，就睇到嘅。啊！再勸凡人勿如痴，即係唔好咁妄居啦。有時 唔好諗住啊，瞞得過啊，係嘛？天網恢恢啊！ 行善廣積福如德， 福和德， 自心清淨見功德。有德之人神仙護，速修勿懶果正德。嗱，啱啱我哋都講緊因果啦。咁啊，女祖亦都有呢句説話咧，就行善廣積啦。咁啊，福同埋德咧，即係話你多行善嚟講咧，個福德都會好好多嘅。咁啊，自己咧要清心寡欲就见功德啦。咁啊，有德之人嚟讲咧，神仙神明都会庇佑庇护嘅。速修勿懒嗱，所以我哋就话要急修得啦，要速去修善自己。咁啊，果正德，咁啊，能够有一个好嘅果报，即系呢一度讲系咪？好啦，跟住点？ 再三劝告诸贤士，时运快速转变根，一拖再拖。到何日？事未能改炎黄灯。 哇！呢句真系似乎重手咗少少啊！ 同埋已经话咗俾你听，再三劝告噶咯。 系啊，即系再三喺度已经喺度提点咗你噶啦吓。 你都仲唔去转系嘛？即系时运快速转变根啊嘛，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噶嘛。你仲唔去多做行善积德嘅？咁你只会浪费咗个光阴系嘛？咁一拖再拖，等到何日啊嘛？即係佢話你想等到幾時？你繼續拖咯，係嘛？做衰嘢啦，唔行善積德啊，係咪咁解咧？ 跟住嗰對嚟講，女祖似乎下筆比較狠嗰啲。 事未能改炎黃 燈，即係話你唔改炎黃燈，即係炎黃要升堂， 係 嘛？要審噶咯喎如果你即係做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嚇。即係你唔係勤修功德，繼續喺度造業嘅時候嚟講咧，炎黃嚟講咧，嗰張椅同埋佢都會升上嚟噶啦，炎黃燈啊嘛，燈電啦、啊，即係叫做係嘛？ 係啊，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喺《地獄遊記》有記載咧，就係炎黃咧，就喺地獄嗰 part 咧，就係第四殿炎黃殿，係嘛？第一殿好似係秦廣王、 嗯 啊、第四殿係炎黃殿嚇、啊，即係我冇記錯，應該係啊。咁啊，跟住就睇翻，繼續就能解眾生事情煩， 便是引勞積功分，積得一分是一分，道來有緣是有緣。 啊，這個來講就幾真係，女祖顯示咗喺引勞嘅一啲機緣咧。咁啊，能解眾生事成煩。 引勞就係嗰個地方嘛。 引勞就係嗰個地方啦，啱即係女祖喺嗰度降世噶嘛。咁 嘅嗰個壇嘅地方。 個壇嘅地方嘛，即係好明顯都講埋出嚟啦。咁啊，其實大家嚟講咧，即係喺呢幾句嘅機文裏邊咧，佢都喺後邊呢、這個整段嚟講咧，都花咗好多呢個筆墨去講咧，就係、是、勸世人嚟講，即、就、係、是、要修德咯。同時間嚟講咧，功績或者功分嚟講咧，就係、是、話一分一分咁樣慢慢慢慢咧去累積而翻嚟嘅。 嗯， 即係話咧，每一個人嚟講，最好就每日都喺度勤修德。 咁啊，即係哪怕一件小事， 係啦，我哋 係嘛，即係成日講話勿以小善而不為啊嘛， 勿以惡小而為之啊嘛，我哋成日都咁樣講啦。咁啊，道來有緣是有緣，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點解我哋用呢個道字咧？道字嚟講咧，其實就係道化啊嘛。咁我哋經常會遇到一啲人咧，就好死腦筋嘅，我哋成日都叫佢死牛尖，即係你講極佢都唔係好明嘅咁樣係嘛？咁啊，三番四次嚟講，即係都追問你，追極都唔明，咁啊，唯有要道化咯。道化即係道化嚟講，好似以前我師傅聖一法師咁樣啦。佢逢親上去寶林，佢叫我真係做嘢。嗰陣時年少氣盛，有冇搞錯？次次都叫我去掃， 好似揾你笨咁嘛。 係啦，掃錢掃掃落葉黃千師掃落葉黃，咁啊掃到成條樓梯咁啊，咁大個寺廟咁樣掃完之後又要上山去摘花咁樣。點解 你講掃落葉咧？我曾經咧遇過一位我諗係六任師傅嚟嘅。咁佢有陣講一句説話咩咧？我仲記得嘅，佢話掃心掃地。枉掃地，不掃心地咧就枉掃地，掃心掃地掃心地應該係，不掃心地枉掃地，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咧，啊喺即係成日我哋睇電影都係啦，門口掃揸住把掃把嗰啲全部高人嚟噶嘛，咁原來佢掃地嘅意思咁佢其實都係一個修行嚟噶嘛，掃啲落葉都係一個修行嚟噶嘛。 嗰陣時我就唔知點解啦，咁啊成日都喺度掃地咧咁。咁其實嚟講咧，我哋講修行咧，其實我哋食飯啊、掃地、洗碗也好啦，無論你係做任何嘅好小嘅事情咧，其實都係一種修行。咁啊，好多人咧，可能咧就未必會即係去理解咧咁。咁啊，同埋咧，有時會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咧，去訓練一個人嘅。咁有時我哋睇電視劇也好，睇電影都好啦，你見到有啲師傅嚟講咧，往往會提出一啲難題，會俾一啲。徒弟仔啊，啲學生嘅，咁有啲嚟講捱唔住嗰啲，咪放棄咗咯，佢咪得唔到佢應想要嘅嘢。 嗱，你講喺電視劇咧，因為呢度咧亦都有講因果啊，甚至乎善行咧。你講喺電視劇，其實最近咧有一套電視劇咧，我覺得幾好睇嘅，韓劇嚟嘅，喺99台8:30做嘅，咁應該。即係如果有興趣嘅8:30可以撳去99台咧，就知係韓劇嚟嘅。咁呢套劇咧，其實就係講咩咧？講善因福果，講因果，啊，講前世嘅業啊，講作人作嘅業嘅。咁啊，韓即係呢個題材咧，其實係幾新鮮嘅。咁啊，其實我就好少去睇劇集嘅，但係咧就佢做咗好似十幾集嘅啦。啊，有一次。佢喺電視台賣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預告片，我覺得 O K 喎，咁啊個題材幾新喎，因為我自己就唔中意睇埋嗰啲咧，最唔中意睇嗰啲咩宮廷片啊？點解咧？成日教人明爭暗鬥啊，你如我詐嗰啲咧，我唔中意睇嘅。咁啊，但係呢套韓劇咧就覺得幾有新鮮 嘅，韓劇都好有新鮮。 係啦，咁好似韓劇有幾套電影曾經都係拍過一啲講一啲因果善惡嘅題材噶嘛，係電影嚟嘅。咁呢次咧呢個咧就係電視劇嚟嘅。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不妨睇下，因為真係幾有意思嘅。99咯 ，ViuTV 咯。 我睇緊99打天下啫喎，我 打天下之前咯， 因為我同阿唐哥 打天下之前咯， 唐哥啲撐阿唐哥打天 下。哦，呢套我都有睇，即係兩套都睇，8:30同9:30啦，兩套我都有睇。即係我覺得8:30呢一套韓劇 幾特別啦個題材。 好啦，今日嘅基文咧就同大家， 但係好似仲有四句喎、 呢句嚟講，後屘呢幾句 呢四句就好簡單啫， 佢放下嘅支機筆啫咁樣。 係 咁其實就到此為止㗎啦，已經啱啱就講完嘅個基文。咁我希望大家嚟講咧，就一同參悟呢、這個女組佢喺呢一個。啱啱在年初的兩篇嘅基文咧，亦都多謝一些朋友網友咧，佢有時咧就將呢啲基文發俾我哋，就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同埋解讀一下。 喂，或者今集有網友睇到嘅內容嘅，亦都可以留下言，睇下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解讀啊。即係我哋未必係，我哋係啊，我哋都未必係啱噶嘛，係咪先？因為始終基文佢係一個好有意思、好玄妙嘅一啲係啦，一啲含義嚟 嘅。但係有啲係好明示嘅，女組係好明示，記住要勤修德，善心行事， 同埋 係啦， 即係如果講到女組，譬如黃大仙好，女組好，其實佢哋都成日。我記得是咩咧？成日提供四個字嘅，即以前我成日喺道堂，嗰四個字是咩咧？善因福果， 冇錯， 嚇，即係呢四個字 嚇。咁好啦，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下星期同大家再見。 好，拜拜。